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13章，这个这样的突然其来的变故，等到我和女叔即刻后退。我哋原本以为呢个公主喺度为咗唔俾我哋走喺度搞嘢，点知道呢个女尸浮咗出水面之后就冇任何嘅异象，只系随波逐流喺度飘下飘下咁，黑发亦都完全喺个水里边散开咗，杂乱咁纠缠到咗我同阿女叔嘅身上边，嗰一点嘅滑溜溜、冰凉凉嘅感觉，等我鸡皮都起晒。原来这个美艳无双的公主现在被她的头发占住了我和女叔，身体就开始在我们周围飘荡，畸形的面近距离地暴露在灯光下边，显得很宽松的皮肤更加得人怕。她没有我们想象地产生尸变，等到我和女叔都有些慌神了。片刻之后，女叔先轻轻地说，应该不是尸体的问题，准确来讲应该是水的问题。这个洞窟里面的水突然间好像煲滚了那样剧烈翻滚，而且水势还有升高的迹象，之前还是好地地的，现在的水位为什么突然间发生变化呢？难道是跟这个尸体有关？我和阿女叔原先打定好主意的，只要我哋啲嘢搞到手，就决定啊冒死往外冲噶啦。点知道呢一个女尸嘅头发啊箭鬼住晒，阻住咗我哋嘅行动，使得我同阿女叔都不得不挣扎咁喺嗰啲乱发嗰度啊脱身。唉，实在真系冇办法可谂之下，我哋一脚啊伸开个女尸，依件女尸俾我哋咁一伸，就好似支箭咁啊飙开一段距离。我即刻啊对女叔讲：，唉，地下水好似发生变化。我哋仲系快啲离开啦。女叔就讲，或者因为我哋系攞走咗镇海石。镇海石？唔通你仲真系信佢能够镇海？听顾文敏讲，呢一嚿石头据说真系大禹治水时候使用嘅神器，曾经系用佢嚟镇河嘅。而家我哋两个攞住呢一嚿石头，呢个地方嘅水势突然间上涨，唔通真系有一种让人意想唔到嘅效果？不过一嚿石头如果真系有咁大嘅本事，咁千百年嚟啲人又何必再筑堤防洪啊？而黄河嘅水患可能早就平息咗啦。我哋两个亦都冇喺镇海石呢个事情上边啊多费口舌，深深吸咗啖气，攞起武器沿住嚟嘅时候嘅水洞就向外游啦。这个水亦都唔知道几时会涨起上嚟，水底嘅情况亦都变得十分混乱，眼球喺水流嘅冲击下边呢就隐隐涩痛，比起先前落水嘅时候真係仲难搞。虽然如此，我哋亦都只能够忍住，强制咁睁住隻眼观察水里面混乱嘅状况。我同阿女叔两个人带起12万分精神，准备对付随时会飙出来的水底怪物。本来已经做好了血拼的准备了，怎知道我们两个游出了水洞之珠后，水底那些怪物好像突然间对我们失晒兴趣一样，一个个都好像世界末日来到一样，在个水底那里横冲直撞，好像无头乌蝇一样。虽然他们没有加埋来害我们，但是我心里面一点都不轻松，隐隐觉得呢啲嘢咁慌乱，可能真係将要发生啲乜嘢不得了嘅大事啦。女叔显然亦都咁諗，神色就有啲严峻。不过我哋都冇多做停留，顶住啲咁混乱嘅水流就向下游。先游咗冇两下，就睇到咗两个人影向我哋游过嚟，慢慢睇清楚，哦，原来係豆腐同埋顾文文。嗯，佢哋点解亦会落嚟嘅？我先系怀疑，跟住我就释然啦，心底有啲感动。 心知道呢两个人肯定系听冯鬼手讲水底嘅情况，亦都准备拼死落嚟救人。我啊即刻对两个人打咗个回程咁嘅手势，喺水里边唔方便讲嘢，所以我哋都系用手势进行交流嘅。于是我哋即刻就往回游。等到我哋趌出翻水面嘅时候，之前我哋跻身嘅平台早就已经被升高咗嘅水而浸没咗。不过呢，好在山崖上边仲绑住一条我哋嚟嘅时候嘅绳。不过冯鬼手同埋姓任嗰个女人就唔见咗。豆腐浮出咗水面之后，抹咗下面上嘅水，出力咁喺我心口度抌咗一拳。佢讲：老亲，我都諗住落去捞尸㗎啦，你点解仲在生呀？睇嚟真係冇讲错，祸害为千年喎。佢嘴里面虽然乱鬼咁噏，但係个面喺度咁抽动一下，显然係一副好驚咁嘅神情。顾文敏湿立立嘅黑发就披喺身后边，本来苍白嘅面而家俾啲冷水一浸就显得更加脆弱。眼睛因为落水嘅时候都亦都充血，好似仲带住眼泪添，冇开口，只系目光盯住我，气息就喘得有啲急。我啊安慰咁拍一拍阿顾文敏嘅膊头，讲：我冇事，唔使担心。这个时候水势又上涨得好紧要，水面亦都好唔平静，退波涌浪，等到我哋几个人喺水里面嘅身形都有啲唔稳。好在之前嚟嘅嗰条绳仲挂喺个山崖上边，阿豆腐啊睇咗一睇条绳，然之后好嬲咁讲：姓冯嘅早啊烂咗，我同顾美女啊急住要救你，都唔得闲及住佢哋啊。嗰个姓任嘅女人可能亦都走咗啦，佢阿爷佢。女叔啊微微一笑，轻轻咁讲：人冇事就好啦，唉，由得佢哋去啦。水涨系好有问题。我哋亦都唔好耽搁啦，先上去再讲啦。点知话音刚落，我哋头壳顶上边突然间嚟嚟落咁跌咗好多嘅碎石落嚟。我手急眼快啊，用力咁将个顾文敏向身旁嘅石边一推，就将佢揿咗喺个石壁上边。豆腐啊冇闪得开，反应唔切，俾一块石头啊打伤咗，额头上边啊即刻挂彩。女叔亦都惊咗下，顺势将个豆腐一拱。两个人就贴咗喺个石壁上边，几乎就系喺呢一瞬间，无数巨大嘅石头喺个头壳顶度跌落嚟，情况瞬间混乱不堪。嗰啲石头啊，乒铃乓啷咁样跌到喺个水面上边，白浪翻飞，一时之间水声啊震耳欲聋。豆腐啊，即刻对我发嬲咁讲：有咗老婆，连兄弟都唔记得啊！我顶，我毁容啦！我即刻安抚阿豆腐讲：哎呀，危急关头，梗系要保护弱小噶啦！我哋阿小豆系男子汉，我相信你嘅。豆腐啊，揞住额头嗰个血淋淋嘅伤口讲：唉，肯定系姓任嗰咁嘅死婆啊，将害我哋啊！喺上边抌石头嚟揼我哋啊！顾文敏呢个时候亦都回过神嚟，身体贴住冰冷嘅山石，都有啲阵阵发抖。佢啊突然间讲：唔系、哦，佢咁样一个女人，就算系加埋老冯同佢一齐，亦都唔可能同时将咁多石头拱落嚟噶。而且呢个山喺度震紧，你哋有冇感觉得到啊？佢啊抬起头，吓！卒卒嘅目光向四边嘅山石睇过去，我同阿女叔啊对视咗眼，亦都系大惊，不约而同伸手就向个山石上边一摸，果然顾文敏唔系喺度震。我先前之所以觉得佢震，系因为佢嘅背脊贴住山石，真正喺度震嘅系成座山。我而家即刻谂到一个词，就系、是、地震。女叔亦都深深吸咗一啖气，面上温和嘅笑容啊收敛咗，目光就不断喺度睄嚟睄去。佢开口讲：陈兄弟，你而家有咩睇法呢？我哋啱啱攞走咗棺材里面嘅嘢，水势就开始上升。我觉得呢一件事八成都系同镇海石有关。咁样一谂，咁多嘅巧合喺埋一齐。 就算我唔相信都唔得啊！呢一个镇海石可能真系有某种神奇嘅力量。说话间，山体震得更加厉害，更加多嘅石头喺上边揼落嚟。我哋几个就困喺呢个山石嘅一个凹陷嘅地方，根本上冇办法向外游。就系担心一夹出去就会即刻被揼到头破血流。我一时之间都心烦意乱，脑海里边不停咁想：点办呢？点办呢？咁样落去，可能成个洞窟都会坍塌噶噃。呢个地方本身就系被凿空咗，点样可以承受到咁样嘅地震呢？就系喺我哋四个人被困而一筹莫展嘅时候，突然间听见两声嘅大叫，跟住就有两个人喺上边跌咗落嚟，嘣嘣咁啊抌咗落个水入边。跟住佢哋两个就好似跌咗落水嘅旱鸭一样，系咁四围扑，过咗好耐先稳住咗身形。呢两条友唔系逢鬼手，佢哋两个又系边个啊？两个人可能系原路返回嘅时候，去到玉桥之上，由于俾个地震啊震咗落嚟，而家佢哋又惊又吓，狼狈不堪。一见到我哋四个人，即刻就游咗过嚟避难。豆腐啊，火上心头啦，即刻一立三就准备喐人啦。而吕叔就企喺豆腐旁边，喺呢个时候，佢就揿住咗豆腐嘅膊头，微微咁一笑，对豆腐拧咗拧头，示意佢唔好轻举妄动。而家见到逢鬼手同埋圣任嗰个慌忙啊，游到咗我哋呢个地方，神色啊多少有啲尴尬啊。逢鬼手面皮都算厚，即刻打咗个哈哈，佢讲：哎呀，喺水下真系多谢吕老弟相救啊！你哋两个人冇事，咁我啊放心啦。豆腐听到即刻啊恶嗰个头哈哈哈咁一笑，随即面色啊一下子冷落嚟。佢讲：我点解听到好似有狗喺度吠嘅？吕叔估计亦都忍唔住啦，睇住豆腐笑咗一声之后，即刻端正面色，缓和咁讲：冯老哥客气啦，你哋点解又会从上边跌落嚟噶？呢、这个吕叔啊，真系能够扮嘢啊！我估计佢而家就算系想整死冯鬼手嘅心都有啦，但系表面上仲系一派嘅和气，显然系一个道德高标。冯鬼手啊，有咗台阶落，即刻就唔去理阿豆腐，向阿吕叔啊解释起上嚟。情况呢，果然就同我谂嘅差唔多。呢两条友见到顾文敏同阿豆腐执意要落水救人，留低咗逢鬼手，自然就唔再冒险嘅啦。当即佢就同圣任嗰个老女人一拍即合，准备啊脚底抹油啊撩之大吉。点知道突然间地震，行到嗰个流云桥上边就被震咗落嚟。我亦都冇心思去听佢发表咩演讲，淡淡然咁讲：呢啲都唔系重要。嘢我哋已经搞到手啦，諗办法逃出去啦。人心是善变嘅，可以同富贵就唔可以共患难。逢鬼手嘅行为的而且确嘅卑鄙，不过亦都无可厚非。喺呢种关头，我都冇兴趣同佢喺度咁嘅吹水浪费时间。逢鬼手一听惊愕咁讲：镇海石你哋攞到啦。啊，咁啊真係太好啦，只係我哋被困喺度，根本上就出唔到去噃。我而家嘅眼前有无数嘅乱石头係咁向下揼，我哋只要离开呢个凹陷嘅地方，一夹头就会即刻揼死。即使而家嗰条绳喺唔远嘅地方，亦都无能为力。就系喺大家紧皱住眉头，心里边盼望呢一个咁嘅地震快啲停落嚟，佢居然真系停咗。原来仲系震动嘅山体突然之间就停止咗抖动，跌落咗几块巨石之后，成个洞窟又平静翻，甚至连水波都冇埋。豆腐一突即然就讲：暴风雨嘅全席都系宁静嘅，唔得。地震停咗系好事，不过我点解觉得反而心里边好虚咁嘅？ 顾文敏修长的眉头一皱，哑声咁讲：我亦都觉得系，我亦都有同样嘅感觉。但系难得而家有机会，都唔能够咁傻喺度等嘅。我睇咗众人一眼，即刻讲：机不可失，失不再嚟，揸紧时间。我讲完就指一指挂咗喺山壁上边嘅绳索，我就示意佢哋顺住条绳索快啲爬上去。